你好，我是雨墨。这部片叫做姐姐爱最大，姐姐爱最大 Trainwreck 2015年的电影。它是一部生活喜剧。描述女主角的工作还有爱情。小时候她的爸爸说对她说一夫一妻是不切实际。而他长大成人，自己也对单一伴侣啊、承诺啊，感到害怕。于是他一方面呢认真工作，另一方面就有着多元开放的私生活。直到女主角遇见他的Mr. Right， 他也必须好好面对一直以来自己担心害怕的承诺。Trainwreck 就是这部片子是那个 Amy Schumer 领衔主演的，还有 Bill Hader 男主角。那 Amy Schumer 名气很大啦，就是他有在看喜剧电影或者是综艺节目的，对，他在美国是相当出名的怎么说？艺人，女艺人。那她本身也是这部片的编剧，就是她是有想法、有才华，她不是只是演出跟表演，但不是说演出跟表演就没有才华啦，是指她是多才多艺。那这个故事就在讲都会生活，都会女孩的生活故事。那这女主角的个性，人物个性是非常，在网络上所谓，就是时下所谓的超展开，非常放得开，尤其是她的性观念啊，她也在这个男性杂志社上班，男性杂志呢，大家也知道了，这内容上面想是男性读者偏好阅读的内容嘛。所以使这部片的情节比较麻辣，正因为这样的人物个性呢，看起来像谈感情就不是很认真啊。但是当他面对真正内心有好感的对象，真正是内心喜欢的人的时候，他还是会变得拘谨，有点给钱，有点假装啊，这就是一种逗趣嘛，所以它是一个蛮轻松好笑的喜剧片。那这个电影是2015年的，预告片里面我在网站里面有翻译啊，它的穿插的歌曲啊是比2015年还要早，早上几年，轻快的一个歌曲，是我不会念他的名字 ，Lady Sovereign 啊 ，Lady Sovereign， 那应该是这样念吧？他一首歌叫做 Nine to Five， 九到五 ，Nine to Five， 好像朝九晚五，或者是那个一种生活嘛，一种生活。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这我猜的啦。但是 nine to five 有很多意思。歌词的内容还蛮贴近这个电影的生活，所以这跟预告片都搭起来是很搭。但是讲一下片名哦 ，Trainwreck 这个翻译的名字，不是我可以决定的。就是很多读者会说这片怎么翻成这样，对，这片怎么翻成这样，姐姐爱最大，那当然就是点他的剧情的意思啦，但是原名还是比较值得我们去了解一下嘛。Trainwreck, 这种火车出轨啊 ,derail, 火车出轨啊，就是一种 蛮口语的用法。我不是上英文课啦，就是要跟介绍这个片子值得介绍的地方。哦，那意味着那种看见情况一团乱了，我们好像被火车碾压过来那种。哦，哎呦，这怎么会这样？就是这种感觉。那这么说来，就是女主角的生活就是一团乱吗？如她在电影里面所说的哦，那这预告片里面有这一段，在你们对我指指点点之前啊，我其实过得还不错，我自己也觉得是过得还不错。那既然她在片子里面觉得她自己过得还不错，啊，我觉得那就是最重要的。就算在她的爸爸、妹妹、在他人眼里，这位女主角私生活太乱了，就因为她妹妹结婚了，就是那种 family woman， 所以看到姐姐还是，怎么常换男朋友啊，甚至连男朋友都不像男朋友啊，那这妹妹有时候也会，也不是说说她两句啊，就是觉得是要不要再想一想啊这样，那打趣的说，每个都谈感情。哪来那么多一生一世啊，这电影里面有听过齁。那等到他自己敢去面对自己害怕的东西，或者说他自己想要安定下来的时候，我觉得他就会那么做了啦。那事实上在电影的后面也是这样发展的、就是。其实生活就是这样嘛。好，那分几个部分谈一谈啊，就是他有一些私房的 dirty talk， 就是比较怎么讲啊，催情的小聊天。当我看到女主角和那个大块头有个就他叫 John Cena 是吧，他是蛮有名的一个摔角选手，很像Dwayne Johnson， 就是巨石强森跨足来电影界，他也是这样嘛。哦，那这个女主角跟这个肌肉棒子，他们有一段这个性爱桥段。哦，那一段刚好也有截录一部分在预告片里面，所以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直接看预告片啊。啊，当然你看过电影的话，你就更清楚了嘛。我是完全笑到没有办法坐在椅子上啊。欸，有人在性爱的时候他习惯说话，所谓的这种dirty talk， 也可以增加情趣啊。但有人不习惯啊，他觉得就是讲话他会分心啊。这个因人而异嘛。那大块头猛男啊，他虽然是个头很大，但是他内心是温柔汉，但是玻璃心的，他就是很配合女主角的要求，就尝试应该要说一些 dirty talk 嘛，就是应该要挑逗啊刺激的内容，可是他说不出来，他开始描述他自己白天遇到什么事情，而且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这样。还是讲今天发生什么事。那其实有原因的，在电影里面有讲啊。但是在这个有点状况外，让大家好气又好笑。那这个桥段让我觉得非常幽默。因为有时候我们实在不知道对方想要怎么样，可是我们又不想拒绝对方。这时候会流露出一种傻气齁。就是我们内心那时候是很愿意为对方做什么事情，但是有点摸不着头绪的这种傻气，尤其特别容易发生在男孩子身上。我自己也是男孩子，这个是如数家珍的，这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那生活中这样的经验是非常逗趣、幽默而且可爱的。我因为这样，我就想到那个阿炳跟我说过一件事情啊。有一次阿炳问我，这个蜡烛 可以点火照明的蜡烛，蜡烛应该去哪里买？我就调侃他说：“哎，怎么房市这么刺激啊？要用蜡烛啊？没事买蜡烛要看什么？”嗯，啊，他马上就否认啊，就是可是他也没有澄清了，但是没，不是你想那样，但是怎样他也没有说。那我就想算了，就不以为意嘛，我就跟他讲说，一般五金百货行都买到蜡烛啊，但是跟小时候比起来就没有那么容易买到蜡烛了。那现在说 LED 灯嘛，但你要买的话你在五金百货行就可以买到。好啦，就这样。那过一阵子呢，阿炳就跑来跟我抱怨啊，他说他太太希望可以增进闺房情趣，房间如果能够有一些轻音乐啊，再加上一些烛光，气氛应该会很棒。那我心想就说，原来买蜡烛是为这个原因啊。那我就问阿炳，你怎么做？阿炳说他就找了几首轻音乐，那种世界音乐，或者是比较慢版的 jazz 那种，反正就是听了一整个就是会清心寡欲慵懒，但它不是诵经啊，就是慵懒的，就是那种很和谐的音乐。那蜡烛啊，就是听了我的建议跑去五金百货行买了那种一大盒那种台风天万一停电的时候可以派上用场的蜡烛啊。我是听他这样讲，我怀疑他该不会买白色的吧。那结果阿炳就被他老婆念了，他就跟我反映说他真的，他当然就跟他说不是这样啊，就不是这样。那他就告诉我说他在是搞不懂他太太到底想要怎么样，至于他太太到底想怎么样哦，我不知道，读者你觉得呢？第二个感触是和小朋友说话，和小朋友说话。而这电影里面的他那个女主角小时候啊，那爸爸就婚姻不顺利，婚姻就很多事情，他就对他们两个代都还是小女孩，他们两姐妹对吧，反正叫到面前来跟他说，这一夫一妻啊不切实际，就是太不通人性了， It's not realistic， 这种不切实际。那这小女孩就两姐妹都就很小，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这一夫一妻，我忘记英文是什么的 ，mono 什么的嘛，就是那种单一的那个字首嘛，这个字很难的，一时听不太懂嘛。那这一来是喜剧效果啦，二来是比较男性口吻的角度来说这个婚姻制度。不是真的那么严肃的要去批判什么婚姻制度哪里出了问题，就是逗趣啊。那女主角的爸爸嘴巴这么说，我就轻松看片嘛。但有意思的是谈论这个一夫一妻比较是成人话题啊。那年纪这么小，女主角年纪那么小，我觉得她那时候才七八岁吧，听到长辈这样说，是听不懂是一定的啦，但会有一些潜移默化，你知道，就有印象，或多或少的有，而她也的确在电影里，好、哦、有说自己当时不知道那句话是什么意思，直到她23年后，就大概三十多岁了。他才体会，他爸爸当年为什么这么讲。他有时候就让我想到，这个有时候跟小朋友说话真的要特别留意啊。就算是小朋友听不懂，他还是会留下印象，这真的是要特别留意啊。我就有一个亲身经验哦，这很久以前了、啊，很久以前，老朋友又是阿炳啊。我喜欢拿他当例子。老朋友阿炳就打电话给我，他托我帮忙 帮什么呢？帮着扮演一日保姆，因为他出去啦，就小孩就叫我帮他带一下。啊，我答应他，他说好。啊，于是他就提着大包小包啊，儿童用品啊，就是你知道小孩有很多东西，这个手帕，那个喝水，这个换衣服什么都带来。但好像要住一年的样子，没有，那就是一天而已。他是还拎着一位可爱的小男孩，好，就这样浩浩荡荡来到我住的地方。那小朋友就很安静，就避暑，就比较内向了，乖乖的就坐在椅子上看这个巧虎，看卡通。那时间到了，我就牵着小朋友去吃饭。那小朋友很乖啊，就没有乱跑，大概不熟吧，就不会闹。我就随口问那个阿炳，打电话问他啦，就是那个吃饭饭钱呢？吃饭的饭钱，阿炳没有讲话，他在电话里跟我说。很小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在电话里面跟我说很小声，小朋友又不会听到，还知道旁边有谁。总之他就小声跟我回答了，不要这样讲，先不要这样讲。我明白之后，那就不要说了。只是我自己说我会去处理。好，那饭前以后再讲。那挂电话，我就在 murmur， 就那种低语啊，脱口而出啊，就是吃饭也不给个钱，那这怎么带？不是我刚刚很要好啦，我只是碎念一下，没有往心里去。我觉得这个时候嘞，小朋友就说话了，小朋友重复我这一秒钟之前那种反射性的那种极其小声脱口而出那句话，但是他是一个。小朋友嘛，那种稚嫩的声音，是吧？吃饭怎么不给钱？哦，我吓到，我吓坏了，我吓坏了。那我就心里想，哦，不行，他们会记得，他们真的会记得。所以我又，哦，从那次很久以前，我到现在就对小朋友在小朋友面前说话的时候都特别谨慎，特别谨慎。那像这个都会生活喜剧当作题材，每年这样的电影都非常多啦，非常多。Trainwreck 是不只是喜剧，还带点颜色的逗趣情节。女主角她的生活价值观，生活上的价值观，反映给独立思考的成年观众一些深层的东西。就像我一开始提到的，就是在别人眼里。某种生活态度好像就是失序啊，失去秩序，失序混乱啊，令人担心。其实平常心啊，当事人他自己想要安定的时候，那自己就会降落，就是这样。那我介绍到这里啊，我不知道你是透过什么方式听到这段我不会讲这是什么，这也不是节目啊，就是有声读本。好，那在我的网站也有详细的介绍。我网站叫雨幕散文故事，下雨的雨，木头的木，雨幕散文故事，都可以在网络上搜到。都你已经是在这个页面的话，那就谢谢你来浏览，也欢迎常来雨幕散文故事，谢谢。